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天宁四桥西向东有事故，影响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通行不畅，队尾排过莲花桥。西三环六里桥北、新兴桥北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六里桥到航天桥内环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发的红包，抽烟喝酒烫头，等会儿我来抢红包哈，说话的时候不许发红包。还欢迎继续来发位置，我行我素来了，现在正在大熊哦，大兴的大熊郁金香舍收听我们的节目。浮生若只是梦现在在昌平收听，还有在朝阳收听的龙行，在顺义的妞咪都来了哈，在西城广门的娜，还有十月在昌平收听，前程是在这个和平门附近收听哈，还有在石景山的瑶瑶妈妈，问候一下正在家族群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发位置哈，家族一群和二群，赶快把气氛搞起来，行动起来，发位置。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赶快来刷一下存在了，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成为我们大家庭当中的成员。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天冷了，冬天开车的坏习惯得改，有哪些坏习惯呢？用咖啡渣当汽车燃料，英国人是认真的。周末冬季自驾，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天冷了，冬天开车的坏习惯得改呀。那冬季气温很低哈，尤其是放在室外户外的这个汽车，早晨出来的时候热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啊。有些司机认为啊，发动车子以后呢，原地热车3-5分钟再上路对车比较好，其实这是不对的。发动机的磨损有90%是在冷车发动之后3分钟之内造成的，特别是严寒的冬季，所以原地热车很容易伤害发动机的。哦，原来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哈，就说你想热车就让它慢慢慢慢的往前走，大概也就是10迈20迈这样的，让这样的发动机慢慢加热是最好的，千万不要在原地停留热车，原地热车是很容易伤害发动机的，明白了吧？建议采用低速度缓慢行驶的方法，让车子慢慢变热。原来我以前的做法全部都是错误的，好了，以后知道了，希望你和我一样啊。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10名的歌曲。首先来关注10到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Oliver Heldens Shades of Grey。 第9名， 陈奕迅相信自己无极限。 第8名， 方大同葛仲珊爱不来。 第7名， 弦子2501。 六名，袁娅维 Raw。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s too loud in the city. If I had a god, I would say he was wrong. Got these scars, but I think they're pretty. So I say, hey, been high since yesterday. You know it kills the pain. It's hard to find the love through every shade of gray. So tired of the same, never seems to change. It's hard to find the love through every shade of gray. Oliver 制作的这首 Shade of Grey，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第十位次，节奏纯粹，旋律带感。乐评人一致认为说，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并且很有创意的年轻的 DJ Oliver。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啊宏大的主题，为行走特别而做的一首歌曲，特别而唱的一首歌曲，相信自己无限极。 我听到我的呼吸在说要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想要不可及到跟幸福相遇，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从前路走不下去到风光更美丽，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 相信自己无限极，这首歌作为2012年无限极世界行走日的主题歌，而无限极世界行走日的主题就是号召广大民众挑战自我，突破极限。啊，在歌曲当中呢，陈奕迅充满力量的声音穿透耳膜，用音乐传递每天行走多一步，健康人生无限极的理念。上周第17名，本周上升8位，第9名，陈奕迅，相信自己无限极。相信自己无限极，这里就是汽车音乐会。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FM 97.4， 就是喜欢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第8名歌曲，方大同和葛正山，爱不来，上周第13名，本周上升5位。这首中版的情歌当中加入浓浓的嘻哈味道，不同音乐风格巧妙的结合，令人 surprise 惊喜。 我敢回来，你却刚好离开，我们的恋爱爱不来，同一屋檐却无言，好久不见，别太傻，有无言留言，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天不着地，天时不地，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喊我来，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可惜是否已离开地球表面，要遇见你的条件变得好遥远，这空空的家具我一个人占据，你也不许同样情绪委屈，不许同样继续，过去是否回不去，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接不着你，天时不地，假日平时我发呆，你 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发现你我傻眼工作擦肩而过，的时间过 过得最快，就算忙碌或者累坏，还是期待未来对你 say hi， 经常飞来飞去又追求自己爱的梦，对好友却有空，但只希望你能懂，我的世界满失言，不想这样就失联，为了一天没足够时间陪你做，总念不会错， 这种对话的方式演唱很有意思哈。说一下对唱的那个女生，那位女生葛中山，她是第24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得主，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了。这样的合作呢也可圈可点哈，很多的亮点。上周第13名，本周上升5位，第8位来自方大同和葛中山合作的爱不来。好了，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切不起眼的歌，你伪装的翅膀像不灭了的火，早已被我看到，要你捂住多久，是喜欢你有什么不能说， Hello， 你说你我们在哪里经过，我笑笑说其实根本没遇过，你依着的眉梢别那么羞涩，敢不敢看沉默，我就是喜欢你，还要等什么 ？Hello， 你说你我们在哪里经过？我笑笑说，其实根本没遇过。你低着的眉梢，别那么羞涩，敢不敢看我？哦哦。 Yeah. 微笑女神弦子带来这首2501，上周第11名，本周晋升四位，来到第7位次。哼一首美丽的可以让你跳舞的曲子，动感起来，动 stop， 动 stop 起来，赶快动起来。刚刚已经在二群当中发了红包了哈，来一群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家人们也赶紧行动起来。好了，刚刚这首歌曲也是向你证明，弦子可以是最清风的弦子，也可以是动感的2501的弦子。好了，继续攀升第6名歌曲，很好听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袁娅维 Row 这首歌曲呢是开心麻花第3部电影羞羞的铁拳的主题歌，律动的音乐在袁娅维的诠释之下，透露出一种追求自由寻找自己的感觉。 Are you a logic? Let me show you what to do. Kisses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your soul. Jacko wa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袁娅维的这首 Row 上周第8名，本周上升2位，第6位次，以电影的当中艾伦玛丽一路的经历为画面，律动的音乐在袁娅维的诠释之下，透露出一种寻找自我的感觉，一种追求无忧无虑的感觉。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越切换，多种收听模式，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歌手阿兰参加央视节目，他现场首次挑战高空演奏弹钢琴。在曝光的照片中，阿兰身穿一袭红裙，裙摆飘逸，在空中美如画中仙。阿兰的这个表演将整场演出带向了高潮。由朱赫作词作曲，女歌手关嘉演唱的歌曲《带你去旅行》在全网发行。这首旋律轻快、主题新颖的甜蜜小情歌，主要讲述了当下90后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作为内地流行戏歌的代表，段红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完美结合。近日，他登陆央视戏曲频道金牌栏目《梨园闯关我挂帅》，以自己的蒲剧代表作《小儿黑结婚》征服了现场所有嘉宾和观众。电影《马戏之王》将于2018年2月1日全国公映。目前电影发布了不同反响版音乐特辑，带观众探秘这部影片的音乐是如何诞生的。曾经凭借《爱乐之城》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大奖的班杰·帕塞克和贾斯汀·保罗为影片操刀音乐部分。影片主题曲《This Is Me》在刚刚落幕的第75届金球奖上斩获了最佳原创歌曲大奖。这部歌舞大片将于2月1日登陆全国近500家 IMAX 影院。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另外东北四环四元桥北侧内环方向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后车比较拥堵，队尾排过安慧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踩沙脚印的各位朋友，阿康已经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还有爱在旅途每天都会用图片来报道的，你好，一子月来了，就是原来我们的草草哈，江志友，感受好空气吧，听说明天又有污染了，哇，这个周末我们就在家好好待着吧。还有我行我素，待会儿帮你12岁的女儿生日选一首歌曲，选一首歌曲哈。Jean， 这是张 Y 是吗？张 Y， 想进群把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待会儿我拉你进群。还有 Newmi 心里话，都是在我们的官微这边来刷存在的。好了，先进入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咖啡渣也可以做燃料吗？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用咖啡渣当汽车燃料，英国人是认真的啊！汽车尾气呢不但难闻，而且污染空气，但是今后伦敦人民走在街上呢可能就没那么难受了，说不定还会闻到一股咖啡味儿，因为伦敦的公交车即将采用咖啡渣生产的燃油。想入这个点子是英国的一家名为 Billband 的创始公司，他们已经和石油巨头还有能源公司达成了协议，将为伦敦的公交车提供一种咖啡油。 Billband 从咖啡馆、餐厅和工厂回收用过的咖啡渣，对其进行干燥处理， 提取出咖啡油，再将咖啡油和其他的燃料混合，生产出生物混合柴油。这种燃料呢，无需进行改造，即可直接用于柴油公交车。哎，真的，以后走在马路上就闻到各种咖啡的香味儿。像我这种咖啡控来说，哎呀，真的是一种享受哈。而且也不会再有这个霾的味道了，都是咖啡的香味儿。哎，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伦敦原来是重工业的这个污染的城市了，他们在不断的改良，以还伦敦人民的一片蓝天嘛。他们在不断的去尝试，其实我们也可以有的地方是可以借鉴一下的。好的，对对，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Little Mix Is Your Love Enough。 第四名 FIR 我要飞。 第三名 罗志祥我的皇后。 第二名 张靓颖永远。 第一名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Say I'm almost there. Got your anticipation rising. Oh, I wanna love you everywhere. One kiss, you're falling in love. Are you up for this? Are you up for this? Too much, you never too much. Can you handle this? Can you handle this? Green lights and roll out of sight. Are you down for it? Are you down for it? You can do more than talking, babyIs your love enough? Come on, baby, believe it. Is your love enough? Can you keep me up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evening? Is your love enough? You pull me in and say you want me. Oh, yeah. I need to see how deep it goes. You whisper in my ear.You love me. Is it enough? I wanna know. Is your love enough? 下周第十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位。此英国的流行女子组合 Little Mix 又来了，这首 It's Love Enough， 你的爱够吗？继续发问哈，这首歌曲呢继续停留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面。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我要飞，飞上飞，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一直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 飞儿乐团再次冲击你的耳膜，再次用他们的热潮席卷了整个的亚洲。上周第二名，本周呢有所回落，第四位的歌曲飞儿乐团我要飞。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你就是我的皇后，天知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只是为你笑着今年的皇后，其实的等候，一步一步跟我的心甘情愿为了你去吹风，为了你大笑，我原来拥有自己的协同。你的梦想交给我来奋斗，而那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曾经你好，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去又欲求。曾经你好，你拥有的全随时想我念我问我把握，我只愿意为你低头，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一步一步跟我的 成空，明天的幸福让我为你量身定做。曾经你好，爱到你没有空去寂寞去难过。 曾经你好， 这世上只有你能陪我伴我懂我爱我，谁来说都没有。 我只宝贝， 我只宝贝 你的笑容， 你的笑容，你就是我的皇后，点起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笑容。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这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去又欲求。 如今你好， 你拥有的泉水是想我念我问我抱我，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 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你是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就是为你手中。亲爱的皇后， 旋律悠扬，也非常打动人心。罗志祥，我的皇后，上周第七名，本周上升四位，季军位置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我也感觉得到爱在蔓延，唱起来很甜。是有效期限，能换回太多未来却遥远，在梦里一遍遍追逐，永恒扣人心弦，谁都记得对的人陪在身边，说过的誓言一句一句都兑现、yeah、而有些事情会改变，是习惯和季节，幸福是瞬间或永远，我该怎么分辨？ So can we love forever? Can we love forever? 时间总是喜欢考验。 So can we love forever? 承诺闪耀迷人的光线，牢牢记在我们之间。 张靓颖的《永远》，张靓颖重新开启了影音时尚新篇章，与戛纳碰撞出来时代的火花。火花，用一首一见钟情的歌，唱出天长地久的爱情观。这首歌上周是季军歌曲，本周上升一步，亚军的位置，《永远》。好了，那我们本周的冠军歌曲呢？相当给力呀 ！Number One。 相遇像是相互折磨。

总会证明有它真挚的意义。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旅客。你的泪光让笑容挡在了眼眶，看着我看成一个远方，走着走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 总有那么一首歌能让你静下心来慢慢的聆听，就像一阵风吹过你的心田，吹散所有的乌云，让温暖明媚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牛奶咖啡的这首歌曲《旅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 KK 用他温暖的歌声把你带到那个平静的世界，于是属于你的回忆的画面就像旧电影一样一幕幕在你脑海当中浮现，心中充满着对于成长的感慨。走着走着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来聆听这样的歌曲，坚强倔强的心就这样慢慢的被融化了，有没有？好了，承载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那接下来带出的歌曲来自林志颖的挚爱。 是爱。让笑容像孩子时代，让现实在意料之外，让我们找回自己幸福的所在，让温暖充盈在心海，让天空折射出色彩，感觉每一次心跳的节拍都是在对心中的挚爱告白。 Everyday I say to myself my way， 最后这块好温馨呐、啊，画龙点睛之笔， 是我的挚爱 哦。这是讲述浓浓亲情的一首作品，林志颖的《挚爱》。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公布提名名单，陈凯歌《妖猫传》以六项提名领跑，不过没有入围最佳影片。嘉年华、芳华、相亲相爱、第三度嫌疑人均获五项提名。昨晚春晚的官方微博发文透露，不论是题材内容、题材样式，还是演员阵容、表演风格，今年春晚的小品变得更欢乐、更接地气儿了，更有内涵和品质，也更好看了。近日，小小演说家导演组邀请刘国梁女儿刘雨桐参加节目录制，现场刘雨桐手握乒乓球拍，尽显将门之风。节目出品人姚丽表示，希望通过展现少年儿童的演讲状态，改变中华语言被怠慢、被忽略的现状，帮助人们重拾文化的遗珠。小小演说家将于2018年第二季度首播。1月11号，一带一路重走玄奘路纪录片发布会暨同名图书首发式在京举行。一带一路重走玄奘路由曾经在86版西游记中扮演孙悟空而为大家熟知的著名演员六小龄童担任总导演。该片全面采风从中国西安到印度的玄奘取经之路，结合86版西游记的拍摄线路，沿途采访知名学者，探究西游古迹。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I'm at a payphone trying to call home all of my change I spent on you. Where have the times gone, baby? It's all wrong. Where are the plans we made for two? Yeah, I know it's hard to remember the people we used to be. It's even harder to picture that you're not here next to me. You say it's too late to make it, but is it too late to try? And in that time that you wasted, all of our bridges burned out.

许遗憾才让人生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有什么好听的音乐，大家一定要共同来分享。好了，老董飘到，飘过来的是吗？仙一样的感觉，真是。好吧，张志友说踩脚印刷存在了。好了，还有新朋友没有？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本周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金莎的《亚森罗平》，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精灵般的声音演绎，音乐催人疯狂舞蹈，也会给你带给你不可思议的听觉享受。有请金莎《亚森罗平》。曲调，但是烈烈的、隐隐的，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要带给你这样的感觉，让你来期待下周一的2个小时超长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我是腾军，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见喽。 想你在